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咁我讲下嘅新闻先。首先就系 讲完动视报先，讲埋 嗰佢母公司， 佢嘅母公司微软 就咧喺2024年宣布关闭 Xbox 360商店，咁就差唔多啦。Xbox 360都咁耐咯， 360啊大佬， 即系 3DS eShop 关闭，唔通我哋会做炸型咩？咁几耐啊？而家连全民咁八月尾嘅科隆 Gamescon 会宣布新机出啦，咁大佬你新 Switch 下一代都才出咯，仲要 Switch 已经够长命噶咯，你而家先出 啊，所以佢个名好容易令人大家搞乱啦吓。我提一提啊 ，Xbox 系第一代， 360系第二代 ，Xbox One 啊 ，One 系第三代，第四代系即系而家现行紧嘅 CVX 同 CVS 系第四代，都就嚟准备退役噶啦要。咁你谂下，而家接360真系差唔多噶啦，喺2024年嘅7月31号，咁就会咁会收埋，咁我算系人至尽嘅啦。老实讲，即系你谂下，如果而家话你喺 PS3 嘅相关服务接咗，你都唔会有啲咩机格啦吓，佢哋同代嘅。 机咩格啫？讲同埋就系好多，同埋就系你都唔会玩翻360前咗啲 game 啦，反而为 FIFA 2005、2006嗰啲咁嘅。 边啲讲？你部360三红咗未啊？ 咗 你部机仲做唔做得到就系问题啦。就算你部机未卖未抌，即系好啦。咁啊，好啦，跟住就讲完微软，我哋讲老任啦。 讲 Pokemon 啦。 Pokemon 嘅世界锦标赛就啱啱完咗啦，喺日本嗰边。咁啊，其实入边唔系一啲点啊，好常规地定唔系有啲好咧？我比较想讲啲发生少少嘅嘢。咁啊，两单嘅。首先咧就系佢哋入边有包括埋锦标赛入边包括埋呢个卡牌嘅世界赛嘅。咁就即系 Pokemon 个卡牌，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应该都几出名噶啦，其实。咁佢台湾有个11岁嘅细路，就赢咗儿童组嘅冠军，咁啊当然啦，咁唔系话佢咩天才出事定乜乜，确实唔系，不过就儿童组有日到样喺台湾都赢咗， 咁恭喜佢啦。 咁一般嚟讲咧，攞到冠军通常就恭喜佢啊嘛。我又唔知点解啲台仔咁黐咁跟嘅，定系只系部分人笑嘅嘢啦。就佢竟然走去，就话攞到冠军有咩用啊？可以抢个推恩咩？乜呢啲成日识玩卡嘅人有咩有乜嘢用啊？支持你咁嘅嘢啦。我使唔使咁面啊？ 唔系，好简单，香港嗰个冠军啊，攞咗之后啊，搵咗几多钱啊？嗱，有心照啦，个 game 个冠军虽然最后交又俾人坐监，有乜？ 嗰个电竞咁啊，卡咧就好似有少少，不过唔同嘅，不过唔使讲咁多嘢，好简单嘅啫。我首先最简单一样嘢，你知唔知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世界冠军有几奖金有几多？$40,000，之后30几万港币。仲未包括其他啲啲咩代言啊嗰啲嘢，因为咧Pokemon 同MTG 魔法风云会其实都系威世智搞嘅，即系孩子宝啦吓。咁其实佢搞得到全世界都有人玩嘅 game 咧，其实佢哋嘅冠军嘅奖品咧系一年比一年高嘅。 佢哋讲咧就系佢赚咁多钱，呢啲奖金佢都唔怕出啦。讲真，做宣传 系啊，所以话有乜嘢用？咁你可唔可以打个比赛赢30几万啦？你话会咧？ 好多格，好多电竞 game 都冇咁嘅，都出咁高嘅奖金啊！ 顺带一提 ，FTG 嘅世界冠军系$200,000，曾经最高系50万，我记得系，而家少咗几十万美金啊！冇用，你真系开玩笑啊！真系。不过当然啦，呢啲嘢就冇乜嘢嘅。咁啊，另外有单都唔系新闻嚟，有类似系背景消息啦。咩啊？即系我唔知点解台湾人咧对呢啲嘢咧系真系特别 mean 嘅。即系有咩用？即系香港人好现实嘅，系冇错。有啲嘢佢都会话，有啲嘢喂有咩用？咁搵到钱佢就即系有用噶啦。最 香港人有一样嘢就系我自己讲嘅就系香港人嘅核心价值搵钱 啊， 搵钱搵钱。就是、一样嘢啫，你只玩咗钱得噶啦，香港人吓。 就是、当香港人知道电竞可以赚钱嗰时，政府都推 系啦， 推唔掂就另一回事啦吓。 喂，香港人呢样嘢，我觉得真真正正香港人核心价值做咩？搵到钱得噶啦，你搵唔到钱，包烂都冇卵用。屌，讲紧嘥鸠气。 因为有个叫做网络文章就唔系好咩嘢嘅啫，唔系好咁就话佢个话有个人30几岁仲喺度铺卡铺喺度玩游戏王咁啊，系游戏王。啊，即系知唔知丑啊？乜乜七七，即系总之就贬到佢一文不值啦。嗱、啊，我唔知佢玩成点，但我要提一提各位啦，30几甚至40几去玩 MTG 嘅人咧， 好有可能佢其实一个 propeller， 就係啱啱嗰啲要以奖金为活嘅。即係第一名就几十万，但係就算你入围八强呢都有钱收入嘅。即係小则呢就小则就几千啦，多则可以几万啦。绝对系够养家活儿嘅，如果你努力少少参加比赛。咁啊，不过卡牌相关嗰啲就唔关咁多。咁佢人哋打完啦嘛，咁佢就会习惯咧，就会喺每一年嘅完结嗰阵时候，又公布下一年嘅目的地嘅，下一年喺边度举办啊？咁啦，佢唔系好死唔死啊，系特登噶先讲，系特登噶。但系佢选择嘅就系、是、夏威夷檀香山。咁啊，夏威夷最近嘅新闻，我谂如果有留意国际新闻，应该都知道发生咩事噶啦。虽然就唔系檀香山嗰边，系隔篱一个。咁啊，嗰边就烧到据说成个土灭咗咁滞啊，咁嘅程度啊嘛。我谂紧，我好少听到山火死百鸠几人，即系咧澳洲山火咪年年都有嘅。嗰度咧死人就已经好大镬噶啦，有人死已经好大镬噶啦。我真系好难想象一个山火可以死咁多人啊！我哋八仙岭嗰阵时都要全港震惊噶啦。佢总共系百几人证实咗死亡，有千几人失踪。而嗰千几人，大家明噶啦，咁系好恐怖嘅事，所以结果又有少少反弹，就系、是、喂大佬，你哋唔好喺呢个时候嚟啦。虽然一年后嘅事嚟噶啦，但系官方嘅讲法就系、是、我哋就系想带复兴你哋旅游业，多啲人有翻收入，你先重建到噶嘛。其实几矛盾嘅，因为你太多游客嚟，咁可能拉高咗物价，咁嗰啲因为火灾而失去家园嘅原住民，夏威夷有原住民噶嘛。其实会仲大镬嘅，咁但系呢啲嘢就正经相关，我唔讲啦。虽然我唯一要讲嘅就系、是，其实咧，檀香山咧，其实系一个好常举行卡牌游戏嘅大赛嘅地方嚟啊。最少 MTG 同 Pokemon 咧系经常搞嘅，因为嗰边系度假胜地啊嘛，中意搞 event 啊嘛，系好中意，好成日系经常有会用檀香山去做比赛场地嘅。虽然喺香港试过嘅，其实 GP 都试过嘅，不过就总之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嘅事嚟嘅。其实就冇咁啦，不过就冇啦。咁啊，老任仲有单嘅， 咁就呢个就系政治问题啦。就阿根廷会得又崩盘啦，佢好似平均每十年八载又崩一镬嘅。咁咧又会谂 ESOP 就限制改卡，限制刷卡限制就改班咗偷咗阿根廷。 即系佢嘅限制就系你要系当地嘅信用卡，你先可以用当地嘅商券去买嘢。咁呢个我哋先前讲 Steam 已经讲过啦 ，Steam 上面嘅阿根廷嘅注册用户仲多过阿根廷总人口。即系呢啲网上精神阿根廷人咧，就一路都有噶啦，老老实实，因为佢回价低，咁但系因为止水跌嘅话咧，佢又终于顶你唔顺啦，咁啊，因为任天堂嗰边咧就相对佢宁愿嗰边阿根廷嗰边卖得贵啲，咁啊，不过就而家就唔得，顶唔顺啦。 第一冇办法啦，真系顶唔顺啦，咁就真系焗住封呢班网上阿根廷人啦。 系啦，因为调翻转讲啊，我亦都冇乜必要因为你个汇率改变咗。而去改变个嘢，你咪白走，即系所以佢先而家比较迟先再做呢样嘢，咁啊游戏上面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咁啊然后 跟住咧就系啲你最熟嘅同人界花生料，你最中意讲嘅， 基本上咧，自从我冇得亲身去之后咧，同人相关嘅料我收得慢咗好乱多噶啦， 但问题就系你依然专收啲料啊。 咁啊，呢个当年我哋做嗰个专题嘅 LL01， 居然嗰阵时已经讲得啊，呢档嘢应该冇下次啦。佢居然有下次，而且个时间咧就系啱啱过咗嘅19月20号。咁当然啦，我冇去到，所以入边其实就变长什么样子，我都唔系好清楚嘅。 等啦，下个礼拜应该会知噶啦。 啊，所以要陆续等人回报翻俾我听，我先可以知道大概咁啊。但系呢个嘢可以搞得成，就已经好神奇。咁啦，首先佢而家今次咧就喺改咗去呢个新场嚟啊，应该就从来冇听过有其他场喺呢度搞嘅。但系听完个 case 之后，系唔系可以喺呢个场入边去搞其他 event 咧？我系有少少保留嘅。 睇下啦，应该好快知嘅。 咁啊，嗰个位置系乜嘢啦？将军澳数据技术中心。哇！ 将军澳 嗰度即系 TVB 隔篱。 哇！不如喺清水湾，不如喺电视城搞啊，咁可能好啲添。 嗰度咧，基本上就点讲啊？就算开一条几靓站咧，都有排你行。如果你要都要搭个程车啦，或者系，但当然啦， 既然嗰度系即系搞出呢啲，即系同啲数码国家一样意思嘅啫。系有配套啊，有剩嘅，而且大会会提供接驳巴士。咁啊，调翻转讲啦，我哋最熟嗰个九展场，其实你喺六九龙湾，你都要接驳巴士噶啦。 就系咯。 咁其实问题就唔系非常大嘅，而且嗰个场咧有个好大嘅好处，有冷气。 哦，依样好重要，有冷气。 啊，而且嗰个场系非常之大嘅，即系可供使用嘅场啊，个场地系好大嘅。啊，我唔系好肯定啦，因为我唔知佢租咗边度。咁而且佢仲有个外庭，可以俾你影 cosplay 啊嗰类嘢嘅。而嗰度因为你系星期六日啊嘛，其实咧就冇乜人嘅，同你工厂区一样意思啦吓。咁首先咧就系原本 LL01 嗰个 Facebook 就喺前几个月前突然间将所有 po 铲晒，然后会搞一个叫 LNAF。恕我唔识读佢个名啦，即系佢有完全称嘅咩咩 Lu 咩咩 Anime 飞我真系恕我英文唔掂，即系识嘅人读出嚟我都觉得翘口惨手，即系惨唔惨手唔介意，总之好翘口，总之好长，总之呢档嘢，咁佢话会搞呢档嘢，咁佢就话会搞一档嘢，咁然后去个场地乜嘢嘢食，咁大家就话哇嗰阵时俾你咁样玩到咁惨。边个会同你玩呢？咁啊，但系的确呢个要讲一样，佢话主办单位唔同咗人。虽然未讲之前，其实我觉得有啲烧脑就系主办单位换咗人，但系又用翻同一个 page， 即系点啊？即系有啲好奇怪嘅事，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系可以控制得同一个 page 啊，都系同一班人噶嘛。其实有机会系容易老上一样嘅情况。唔系，我嗰阵时冇谂到呢个情况，结果原来系同伊鲁斯一样，嗰阵情况一样，系乜嘢啦？个背后个金主仲系同一个人，即系母公司系同一个，但系下边嗰班换晒。 哦，咁又得，咁我就明啦，咁又 吓，咁所以然后根据金主嘅少少个人嘅坚持啦，点解仲要用翻同一个 page 改个好相似嘅名？大家自己一样嘅。咁点解要咁样做呢？就系、是、讲，其实呢个系复仇战嚟。上一次搞个你咁 hea， 呢一次我要搞个正好好睇睇，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吓。所以点解佢会唔同咗制办人？就系、是、佢炒晒嗰扎唔肯识做嘢嘅人，因为嗰扎咧就点讲啊？比较似嗰啲，我咁样讲万嫂会唔会俾人屌噶？即系个性质比较似万嫂嗰啲人啊，即系唔系话同万嫂一样啊？即系有啲又唔可以话维嘅比较业余啊。就唔好咁叫，总之就系唔系好专业咯，咁样讲咯。咁而另外一样最大镬嘅就系佢揾嘅地方系呢个兆基创意书院。我哋嗰阵时讲过啦，其实佢当然佢个应对问题，应对有嗰啲有好多问题，但系如果个场地唔系咁閪嘅话咧，其实佢哋少好多问题需要应对嘅。即系因为佢系学校，所以咧佢会变成分好多层，而且同一嚿 booth 嘅地方好细。亦都系因为佢系学校，所以有啲地方，因为系呢间学校，所以佢外面系冇地方挡太阳、遮风挡雨嘅。亦都系因为学校，佢系冇大部分地方系冇冷气嘅。即系各种各样嘅嘢原因加埋一齐，令到佢哋本来就唔系啲好专业嘅人，处理唔到呢啲，可能以前根本都冇。如果呢嚿嘢喺九展搞啊，唔会咁多问题噶，因为冇处理过啊嘛。有啲新嘅问题出嚟，冇人有处理过啊嘛。咁當然啦，你可以話 Ivy 嗰邊都搞過嗰啲event 嘅，咁當然啦，佢哋特別極品係因為先佢一樣，咁所以咧呢一次淨係將個場移咗去中軍路，除咗山卡拉之外，其實一個幾理想嘅地方。當然有另一個缺點就係貴，我相信場租一啲都唔會平， 因為佢門票都幾貴啊。 係啊，佢最平嗰張 都100蚊啊， 基本門票都要60蚊， 好乸貴啊！ 即系嗰啲咩 premium 啊 VIP 啊，100蚊同250， 百几蚊啊，黐线啊！哇，咁个价钱都要同人制喎，大佬。 VIP 卖呢个价钱咧，就唔出奇嘅，基本上。但系基本门票咧，我提一提你 ，RG 卖紧35，你对一对咧就差个成倍。咁当然啦，九展本身就已经正式展览场地入边系比较便宜嘅一个嚟噶。如果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如果佢搬去会展嘅话，最少三倍价钱，100蚊一张啊，你。咁呢度又冇会址咁劲嘅，咁啊，所以对个半咯，60蚊。咁啊，当然啦，有呢啲有辣有唔辣嘅，睇你点啦。咁对学生嚟讲咧，35同60真系差好远嘅。咁对一个有工作嘅成年人嚟讲，系咪真系差咁远咧？ 咁其实又唔系喎。虽然大家知道玩同人大部分都系学生嚟嘅，咁少呢、這个钱方面，我觉得真系相对比较少事，相对还好少少啊。咁啊，佢亦都有提过，亦都因为系同一个金主，虽然换咗团体，瑞地亦都会为上一届咩飞，即系上一届啊，你无论退钱啊，或定系话嗰啲赔偿方案下嗰啲嘢，依然系生效嘅，佢咁嘅意思。咁啊，但系造成点咧？其实我要听下先，因为冇人提。我反而觉得系乜嘢咧？系新个团体其实系识做嘅，系有做应变，有效，有痛定思痛之如此类嘅。问题就系大家会唔会俾机会佢咧？我相信唔俾机会嘅人系占咗绝大部分。如果呢个 event 做得好好，但系冇人到咧，都系炒镬嘅啫。咁啊，唔知佢会最终会做成点啦。咁我下个礼拜睇下会唔会收到啲咩风，再去大家同大家再报咗一次啦，因为琴日先搞完嘅啫，我真系收唔切风，即系我又冇分开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 event 取消咗嘅。 啊，呢个仲惨，呢个就SF 肥胸色色剂，系呢系嗰个色色啊，唔系色色鱼个色色， 系色情个色， 系即系色情两个色色颜色嘅色啦，或者咁叫啦。虽然佢嗰系色颜色情嘅色啦，咁就佢话收到政府执法部门嘅通知，佢冇讲明系边一个。如果你当日一定要搞嘅话，不排除当日强制终止你的活动，即时同其他啲咩游行嗰啲嘢。喂，大佬唔俾游行就算啦，你搞同人质啫，有即系十八禁咪十八禁咯。香港唔俾咸湿噶，有嗰度系又话大尺度同人质，大尺度啫，都唔系话 R 十八。喂，即系香港俾上咸片噶，即系我理解唔到，老老实实，即系咁。但系佢话唔俾啦，嗬。你知呢个政府执法部门大晒噶嘛？咁啊，主办多个就话会尝试延期。咁啊，佢上次三月延期到九月，我哋有冇提过？唔记得咗啦。咁而家九月好似话睇下可唔可以延期，同埋去改个点讲啊？可能系唔知点样调整佢啲嘢，去令到执法当局去 OK 啦。佢哋总之佢话最紧力啦吓。咁唔知道，我真系老老实实，当初大家都唔睇好噶啦，唔睇好嘅原因咧，唔系睇好多嘅嘢，系唔睇好执法单位。虽然嗰阵时讲紧系惊明光社啊嗰类嘢，但系而家好似唔系明光社，嗱先讲明光社唔系执法部门嚟，又唔心同电检处都唔系执法部门嚟嘅，即系咁啊。不过就都应该。都应该是凉了的了 OK 啦， 我估应该都翻不到嚟人了，不过就算啦，即系呢啲咸湿嘢就离开香港搞啦，系冇办法。 好啦，跟住咧就搞，跟住咧就系我哋每好啦，又翻嚟啦，我哋亲爱嘅世界首富又有新花样啦，佢真系唉，真系高，即系佢真系永不话题嘅。咁咧，其实呢单嘢其实本来咧就其实唔系佢拉开先嘅，就咩咧？一个叫做 Tesla Owner Silicon Valley， 应该叫做点译咧？应该叫做特斯拉车主会啦，嗰类咁嘅Twitter account， 突然间咁就唔知咩事发行，咁就整咗个问题，就话俾个边个俾个理由，你需要喵声定系 bot give 俾个理由我，跟住 Elon Musk 就话 bot 呢个功能会删除嘅，因为佢冇意思。但系 DM 就会保留 bot 要功能，咁呢个回应一出之后咧，就全个 X 咧就洗晒版震动，因为冇咗 bot 大镬啦，世界末日啦，即系李香及 JPG 嗰只咧，咁嘈冤巴闭，咁啊搞到佢 CEO 就话就阿 CEO 阿 Linda 姐走出嚟话，我哋而家就开发紧一个新嘅功能去取代 bot， 希望各位又俾意见，即系简单就系咩咧？佢Elon Musk 觉得佢个 bot 会影响到佢收入，即系你 bot 咗嘅话，你有啲广告睇唔到，咁就影响收入。咁咧佢而家谂嘅就咩？开发嘅新功能就系既可以卖到广告，但系可以 bot 你嘅嗰只嘢。亦但系咧呢、这个都呢、这个系阿 Linda 姐，即系佢 CEO 嘅讲法啦。亦都有佢个 community 啊，即系X 嘅功能就系、是、你写啲鸠话之后咧，有啲有其他人就可以帮你加注解话嗱呢篇嘢有咩唔妥咩唔妥。咁咧当 Elon Musk 出咗呢句嘢之后咧。佢就啲 committee 咧就会话，根据 Google 同埋 Apple 咧，佢嗰个 app 嘅嗰、那个网上个使用守则咧就话，你个SNS 嘅功能咧一定要包埋 bot 嘅，要保护使用者嗰个私隐同埋嗰个安全性。咁啊 Elon Musk 就话系啱嘅，但佢解释唔正确。 咁我唔知佢所谓啱同唔正确点解啦。 嗱，先讲个原因先啦 ，why 啦，先讲个 why 啦。咁就系、是、点解会、想取消个波咧？有三种讲法。咁一种啊，当就啱啱啊，其实讲过啦，就系影响广告。但系 因为你 block 咗嗱，好啱就系你 block 咗我，咁我咁我睇唔到你，咁即系话我睇唔到你嘅 account 系卖咗广告啦。 唔系咁样噶，系意思系咧，因为现在你广告嘅推文咧，其实都系一条 cheat，而佢系以呢、这个嗰、那个 cheat 个广告主嘅名义发出嚟。明白未？ 哦，明白，我知唔知啊？ 所以理论上，如果譬如我唔中意原神，我可以 block 咗原神嘅 account 佢。播咗原神落广告嘅 account 佢，咁佢就唔会喺我眼前出现啦。理论上呢、这个就系讲紧个原因，咁所以咧就，但系当然啦，因为嗰个位嗰、那个 shot 你播咗佢啫嘛，原本有广告嘅 shot 系冇改变噶嘛，咁所以佢就理论上应该会出其他广告出嚟嘅。咁问题就系咧，你知道 Twitter 有电视上面有啲好黑人憎嘅广告，咁如果个个都播鸠佢。咁佢仲犯乜嘢瓜咧？犯咩错咧？ 哦，呢、这个就，依、这个我明啦。咁你咁讲，我就明白犯咩事啦。 系啦，因为嗰、那个即系其实你好简单，你后期督个广告入边督落去个 account 度啦。嗰、那个人嗰、那个系有个 account 喺度嘅。嗰、那个 account 如果你 block 咗嘅话咧，佢发出嚟嘅所有广告你都唔会见到到。咁佢所以点解佢话佢可以入后佢改变咧？其实就系、是、其实好简单嘅啫。因为原本佢入边用翻个原处有个好处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兴趣，咁你揿入嗰阵时咧，可以睇翻个资料啊，嗰啲成啦。即系唔会唔割裂啦，嗰件嘢本身唔割裂。咁问题就系、是，其实如果你想 block 咗嗰个 account， 讲你 block 咗 account， 你知你睇唔到佢嘅其他嘢，但系你都仲可以睇到佢广告。喺技术上并不难噶嘛，你谂清楚，其实唔难噶嘛。即系譬如好简单，佢嗰、那个就算你要用翻个系统，佢使设立一个 account， 就系专门攞嚟放广告嘅，但系而且嗰个 account 系唔准 block 嘅，咁佢就系话。就是出广告嘅啫嘛，你 block 唔到嗰个 account 系唔会有问题噶。咁当然亦都更加极端嘅，可以话卖广告嘅就免 block 嘅。咁但系呢个就好似恶咗少少。咁总之就系、是、如果系讲广告咧，可能系咁。咁一个咧就系点讲啊？系嗰啲咪咪级嘅讲法咧，就系乜嘢啦？拎走 block 嘅广告原因系乜嘢啊？系影响广告乜乜七七。咁然后再个托住下牌就话，因为好太多人 block 你 Elon Musk 啊嘛，跟住佢就会俾人顶出窗嗰个啦。嗰、那个咪咪啊！ 嗱 ，Elon Musk 就奇怪有趣就系咩 ？Elon Musk 系将以前佢 block 嘅全部解放晒噶，前一排系 因为以我所认知啊，我冇搞错的话，全世界最多 follow 嘅系 Elon Musk， 全世界最多俾人 block 嗰、那个 都系 Elon Musk， 咁你都理解到啊，因为佢嘅老市场出现啊嘛， 你唔系咪当你越多人嘅话，一定越多人 block 噶啦，呢个系好啱按比例问题啫嘛，即系好啱就系、是。好似我咁啊，得个， 我咁唔止嘅，咁佢都咪大喇叭，你明啦。 唔系就唔系咁，唔系呢个系比例问题，就系、是、你越红，人越红，有越多 hater， 因为一定系咁样噶嘛。大佬，上帝话我成日都最中意讲个就系、是、上帝咧，世界有一半人唔中意佢啦，何况系佢一个人。 我觉得系曝光率问题，冇人识嘅人，边会有人 block 佢啫？ 就好似我咁样都有人 block 啦，我咁少黑毛。 咁但系任何一个用 Twitter 嘅人都会喺佢嘅 timeline 都见过阿 Elon Musk 啲嘢噶嘛。 咪就咯。 就算你本来唔想见嘅，都会有人 retweet 俾你噶嘛。就算我都唔计推荐嗰啲嘢啦。所以啲人妖又烦啊，唔想见佢咁样，咁咪 block 咗佢咯。当然有个 mute 嘅功能啊，但系佢唔中意啊。 即系 mute 咧就佢就系你唔知道嘅，即系例如话我 mute 咗幕，又或者日我啲日咧，我唔想同佢反面，但我又唔想睇到佢好有嗰啲好烦嘅嗰啲嘢，咁我 mute 咗佢声咯。佢依然可以睇到我啲嘢，佢依然可以 retweet 到我啲嘢，但系我条 tweet 咧系睇唔到佢嘢嘅。 我更加常听，唔系更加常见嘅情况，就唔系话未至于反面，因为通常未至于反面嘅程度，通常就 unfollow 就算噶啦。双向 unfollow 啦，即系帮佢 unfollow 啦 ，bot and release 啦。而家有直接 unfollow 嘅 mid fall 啊，所谓嘅 mid fall， 咁啊算噶啦。咁啊，但系去到 mute 嘅地步，其实已经系去到佢讲嘢你会心烦嘅程度，你先会有咩？咁啊，有啲烦西系咁啦。 有啊，有个专有个以前做过想我做节目咧，专门撩鸠我噶嗰个条友，咁我 mute 咗佢咯，费事帮佢，帮我都费鬼事嘅又系。我又唔中意，我唔中意帮人嘅，唔系我唔会帮呢啲人，我帮嗰啲通常唔关事怨嘅，系纯粹条友条友好黑我憎嘅啫。 我 bad list 本来系零嘅，前排多咗九个台湾佬，不过就嗰个另计啦，系 mute 呢个功能咧。其实同 bot 有最大分别就系喺 Twitter 上面咧，向来都系边个 bot 人先，边个输，向来都系咁样嘅。 即系剥人嗰个系俾人系债书嗰个嚟噶，即系你嘈交嗰阵时啊，嘈到俾人剥债，就系边个剥人就系边个老羞成怒，然后输咗，即系然后计佢输咗，即系我哋 cheat 嘈交向来系咁样搞嘅，系咁样计嘅。咁而剥有个最大问题就系、是、咧，对方系知你剥咗佢嘅， 系啦，你 咁所以会变成你先剥先输咯。你瞄佢，对方系唔知嘅，咁当然对方可以时间一耐都会估到嘅，即系都会估到咧，其实你瞄咗佢嘅，先讲我系冇瞄过任何人嘅。咁啊，当然啦，有啲人我系打死都唔会认佢嘅，其实同瞄咗佢冇分别嘅。我系睇到嗰啲嘢，但系我唔会认佢。即系系啊，有啲咩烦人嘅，其实我因为成日都系每一次都有冲动瞄鸠咗一尿百尿，烦到爆。咁唔紧要，咁啊，总之佢讲嘅咁啊，仲有另一个我听翻嚟嘅原因嘅，就系、是、因为每一个人 board 嗰阵时啊，喺计你条摊拉的时候咧，都要多一样嘢去计。你一个半个、十个八个梗系冇问题啦。据说有人系 bot 几万个 account 嘅，咁你谂下佢碌佢每一次捞你个嘢嗰阵时个 filter 几麻几会几麻烦， 都真系好得闲喎，真系。 系啊，咁所以有个讲法就系因为咁样嘅影响，咁你一个半个系咁样做上，咁多人咁多个黑名单，你要搞到个交互间系，到底呢个人俾唔俾到佢睇，俾唔俾到佢讲嘢，讲唔讲嗰啲嘢，打落去有冇反应，诸如此类嗰啲嘢。其实几影响个运算资源嘅， 应该咁讲啦。我谂系佢而家谂住从，即系佢又系啲做咩啊？执啲前朝遗留嘅黑嘅苏州市嘅一个其中一个动作咯。又直接 即系想减低由 bot 带嚟嘅 server 压力，有个咁嘅讲法嘅。因为啲技术人讲嘅嘢，我即系似懂非懂，我只能用我理解翻嚟嘅嘢去讲俾大家听。咁啊，你听唔明唔系我帮你唔到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半懂半不懂。 系啦，咁就最后咧就讲下一单笑料嚟嘅。咁咧，阿 Elon Musk 就去日本啦。咁去日本咧，佢睇个 DJ show。咁咧条友就企喺山攞部手机拍嚟拍去，就俾人话佢：喂阿叔，你阻 Q 住我睇 show 喎。跟住有啲人有即系唔知啦，即系会场大佬你听嗰啲 DJ， 所以你会谂到佢嗰条嗰个咁啊，嗰个五十岁嘅大叔会系首富啫。但有啲人知道就咩啊？喺条摊位上啊，喂伊朗，你阻紧住我，跟住喺度笑咗，就笑咗喺度。 啊，咁其实咧，用 Twitter 嘅人大部分都认咗 Elon Musk 个死人样嘅。咁问题就系咧，所谓 DJ show 咧，你去过你就知咩事啦。其实。是正常是不会开灯 的。咯， 所以他那里看得不清楚，其实都啲人影在那个灯光之下影不到他，又不是真的很出奇的。是吧咁啊顺便少少报告啦，咁啊有人发现了，不知是不是现在啊，夜市院的时候总之是现在，突然间发现他又搞到，就是2014年之前的 media， 无论是图定是相定是影片。 不能够直接显示。全部变咗拎， 唔能全部死拎。 死拎 咁啊，原因就系因为佢以前曾几何时，我哋又讲故事蛋啦。喺我加入 Twitter 的时候咧 ，Twitter 系冇图，系一张图都冇嘅，系纯文字图咯。 佢要外接图，佢外接图噶嘛，要靠 你真系要图，佢只能用外接。咁佢后屘就系提供咗个图藏 ，Twitter 提供咗个图藏俾你，官方的叫 Cheat Piece 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佢读，佢会读条 link， 佢会读你条 link。如果读到嗰条系 cheap piece 嘅 link， 咁佢就会将佢显示出嚟。大概系咁咯，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当初系点样啦。总之就系嗰阵时系用半外连嘅方式去显示图片嘅。咁而家就系讲啦，2014打前嘅图都仲系咁样，我印象中都系咁样做嘅。所以2014打前嘅图，只要个超连结出咗问题，转址啊出嗰边出咗问题，就会搞到，因为佢嗰喺 Twitter 上面。贴嘅 link 咧，全部会统一去转咗纸嘅。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去用右键 copy link 嘅话咧，你就会见到个 link 唔系真系 link 嚟嘅，即系唔系你原本个 link 嚟嘅。咁啊，大部分呢类咁嘅网站啊，好你留言板啊、讨论区啊嗰啲都唔少有啲咁嘅嘢噶啦。即系你 copy 一个啊，系一个 TCO 字做嘅 domain 嘅网址嚟噶嘛，唔系原本嗰个嚟噶嘛，亦相信系嗰个嘢出错。 嗯， 咁无啦啦唔会而家突然间走出嚟，突然间好地地 work 紧嘅嘢唔会无啦啦出问题噶嘛。咁相信同你一单嘢系出咗事啊有关嘅，就有部分人发现咗，如果Twitter 嘅 link 系连去特定嘅网址嘅话，网站嘅话咧，就会前五秒钟 即系佢会等咗五秒先会同先会开始重新转址嘅。当然啦，等几秒再转址嘅咧，除咗广告之外啦，我系未听过嘅。嗱，有两种可能性，一就系好似啱啱讲噶啦，就系广告，即系咧有应该系意识上上边嘅 link 咧，就系你揿落去之后咧，佢会跳转广告，你望几秒广告之后先可以转去目的地嘅。咁目标当然系赚钱啦，咁意识住你系 server 嗰啲要钱噶嘛，咁你要赚钱嗰啲人边度嚟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就咁样卖广告用嘅。呢个系可能性一。咁通常，但系问题咧，好少正经网站咁样做嘅。通常呢啲网呢类型嘅广告咧，讲白了咧就系咸湿网站。最中意啲咸湿站啊，啲咸湿套床啊嗰啲，最需要做呢啲嘢。咁不如睇下啲咩免费空间啊嗰类，总之就系、是、好明显系捞偏噶啦，可以直情讲。就算系嗰啲免费空间，但系专for咸湿用嗰啲免费空间，系咁，但系正经网站真系好少见嘅。咁仲有第二种方法就系乜嘢咧？因为佢唔系全部网址都系要迟五秒嘅、只有特定几个网址系迟五秒嘅。就系、是、朱西嗰两档嘢。唔系，个三档嘢。系特定几档嘢先系咁样嘅啫，有人谂系咪想玩鸠朱西咧？咁啊，竞争对手啊嘛，咁MMA 嗰边就算啦吓。咁总之佢系咪喺度系玩小手脚咧？即系如果你系网上打 MMA 两档嘅对决系打 MMA 的话，咁呢个算系打小掩啦啩，算系踢春袋啦，未到春袋嘅撩阴插眼啦吓。即系我唔知道啊，咁啊系唔系去想做啲咩测试？咁总之系呢一度呢两件事同时发生，而且都关佢个转址外联事。咁可能性就喺、就可能就喺呢度，佢想测试下去唔知道想将个转址搞乜嘢？因为原本个转址最主要用途就系、是、佢去做各种各样用途，包括收集你个连结啦，即系收集你有效连结啦，你由边度嚟啊，边度去啊？呢咁嘅资讯，呢、这个转址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用途嚟嘅。咁佢系唔系？想在度再做啲乜嘢，想搞啲咩功能啊，新功能之类之类，但系唔小心搞到旧嘅嘢，你知啦，你啲新感、新感旧搞到旧嘢，试到呢度讲啦，你唔搞好地地行紧一件事，如果唔系有人搞紧嘢，喺技术上系唔应该会出事嘅、一定系有啲人搞咗唔知边度，虽然有机会系一啲好无厘拉更嘅地方搞，你就算真系话唔知边度，其实真系无厘拉更嘅地方，但系搞件现既存嘅嘢。改嗰时都终于出咗问题，其实又唔系真系好罕见噶。但系通常就会自己搵个备份系统三合自己搞噶，好少人好似阿马生咁样直接就搞而家现成呢一嚿嘅。 佢黐线噶，但各种意思好同唔好意思上，佢系黐线嘅。 吓咁啊，然后唔知系佢发现咗呢个问题定系乜嘢啦？先讲媒体呢个问题，即系图同影片嘅问题入边搞掂嘅。二延迟五秒嘅问题咧，已经收翻埋咗啦。应该我唔知系佢到底系试完咗，所以就收翻埋，定系发现咗问题，所以回卷，定系发现咗 media 嗰个问题，所以要回卷翻去旧状态，睇下可唔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喺程式又好，你用电脑都系啦，你个 window 有咩问题，咪试下。首先第一样喺重装之前，首先试下回溯翻去有问题之前，睇佢会唔会好翻啊嘛。佢可能系咁样嘅，亦都可能系。被人发现，屌你真系打小掩，就搞小动作，好难睇、啊。被人发现咗，或者系俾人闹，咁佢咪收翻埋咯。咁其实两者都有可能嘅，而系 Elon Musk 嘅性格。咁啊，但系总之就是有个新发现啦。其实唔系啲咩，应该就唔太影响大家嘅使用方式嘅咁样咯。阿顺帝讲一提，呢个真系花边啊！据说有人系收费帮人装旧版嘅 Twitter。 黐球线， 即系仲系上，仲系叫佢做所有嘢都仲系叫佢做 Twitter， 仲系蓝料喺上边，个名叫 Twitter 嗰个 app 喺 iOS 上边收，好似收400蚊台币，100蚊啊，即系呢个100蚊装 ICQ 又翻嚟。当然啦，冇个技术上啊难过装 ICQ 啲嘅，虽然我嗰个系旧版嚟嘅，我冇碌到，唔更新咪到咯。即系最少登，因为反正佢都得，佢系回滚翻旧版本，因为理论上。你是很难获取 Twitter， 因为应该是 iOS 入面的 App 的旧版本的，你是很难获取的，你只能拿最新的那个，通常情况下。但其实是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去搞的。不过这个其实我想对我来说很简单，即是我毕竟是做 App 的，最近做过 App， 一般人都挺困难的。 一般人嘅话你都系你真系好 care 嗰个 icon 嘅，你咪用捷径大法咯。虽然捷径大法关唔到入边咁样啦，咁啊，咁啊，即系咁啊，上面讲埋啦，咁啊，啊 Elon Musk 今年今个礼拜嘅讲晒啦， 讲晒得两单啫嘛， 啊，即系咁啊，咁啊，礼拜都差唔多啦， 咁差唔多啦 ，OK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